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早晨7: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然在东京东京奥运会报道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奥运赛场哈。昨天呢争金夺银的比赛可以说看起来都没有那么的紧张，反倒是女篮的一场较量晚上看得手心发凉， 是，但是最终也没有凉啊，最终还是热起来了，而且是火热火热的。很多朋友都在一边看一边这弹幕刷着，说这个看女篮的比赛啊，就是比看男篮的比赛要让人放心。虽然昨天呢也是需要一些小药丸子来加持一下吧，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让人满意的。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奥运的赛程啊，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半了，一周多的时间了，是吧？那咱们中国军团当中老将新人啊，包括团队，是吧？哪些选手的表现让您眼前一亮呢？ 是，我觉得肯定是要说得了拿了金牌拿了奖牌的运动员让人眼前一亮，但其实还有很多啊。 你比如说 也许没有拿牌，也许还没到拿牌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三人篮球的女队 对， 是吧？比如说昨天呢赢了澳大利亚的女篮啊，这都可以在您的候选之列，是吧？ 是。第二个话题呢，就要聊一聊今天晚间的一场比赛了，占大连国安能否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哈？ 确实这么一算，掰着手指头一算，现在还能掰得过来，是吧？已经有几场不赢球了，先是打平了天津，然后输给了长春，又逼平了海港，三场比赛不赢球。 再多几场，这 手指头就掰不过来了，是吧？ 起码一只手算不过来了。比赛呢在晚间进行，那么到时候我们也会转播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两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对，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东京奥运会的第七天，咱们中国选手包揽四金，游泳也是再创历史，同时呢，马龙传奇依旧。 晚间进行的女篮的比赛，两分击败澳大利亚，确定出线。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的看点也特别的多，多项齐冲金，女排生死战。 另外在冬奥方面呢，我们也来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有序推进的消息。 还有和亚洲杯相关的啊，亚足联代表来到北京考察，对北京赛区充满信心。 中超方面就毫无疑问来关注咱们北京国安队晚上再战大连人啊，比利奇呢他表示要团结一心，但是呢关于引援的消息确实让咱们北京的球迷感觉有点闹心了啊。下面呢进入今天的早安奥运，首先来盘点一下昨天咱们中国代表团的表现。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昨天我们拿到了4枚金牌、3枚银牌、2枚铜牌。第七个比赛日，中国军团也是开启了加速模式啊，日进金牌和奖牌数呢都是开赛以来最多的一天。在蹦床、羽毛球和乒乓球赛场，咱们的中国选手呢都是以金银牌的包揽之势，彰显出对这些项目的绝对统治力。凭借着当天的4枚金牌，已经获得19枚金牌的中国军团呢，继续领跑金牌榜。目前在金牌榜上，咱们排在第一位，日本呢是以17枚金牌排在第二，美国、俄罗斯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那么澳大利亚嘛，目前是以9枚金牌，排在第五位，英国排名第六，韩国排名第七，荷兰排名第八位。关于昨天第七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前方记者金泽给我们带来的综述，以及今天都有哪些看点。 两面五星红旗又在东京升起。东京奥运进入到第七个比赛日，从昨天下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在羽毛球混双、女子蹦床和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均包揽了金银牌，三次同时升起了两面国旗，让中国红在这一天闪耀奥运赛场。昨天上午，游泳率先取得开门红。27岁的中国选手汪顺在自己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中，终于拿下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成为中国第二个拿到奥运金牌的男子游泳运动员。在蹦床女子决赛中，朱雪莹与队友刘玲玲从预赛开始领跑排名榜，最终包揽金银牌。同日，女单两名选手何冰娇、陈雨菲会师半决赛，提前确定了一个决赛名额。而独苗男双李均慧和刘雨辰也打入到了决赛，而最值得期待的男乒内战则以马龙夺得第25个世界冠军，成为乒坛历史第一人而结束。今天，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首先，休战两天后，中国优势项目举重今天将重燃战火。三天前刚刚度过自己37岁生日的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31号将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三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而中国队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羽毛球方面，比赛也即将进入尾声。男双李均慧、刘雨辰30号晚上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闯入决赛，而31号将参加金牌的争夺战。2号种子陈靖晨、贾一凡将出战女双的半决赛，而女单的半决赛当中，陈雨菲和何冰娇将争夺一个决赛席位，男单则将产生4强。中国女排今天则将迎来生死战，如果再负于意大利队，则将彻底出现无望。同样迎来生死战的还有中国的女子曲棍球队，如果想小组出线进入8强，中国队今天必须战胜小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今天晚上，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即将展开小组赛的争夺，苏炳添将迎来他的第一枪。 那奥运会呢，已经进行了一周的比赛哈，从开幕到现在，其实加上提前进行的两天的比赛，也已经有将近10天了。咱们中国军团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表现，应该算是超出预期的哈。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严强，他也提到，在奖牌榜上，咱们现在呢排在第一，呈现了一种中日美三国鼎立的局面。 东京奥运会前面这19面金牌，稍微有些超乎我的意料。那从这个进度来看的话，这届奥运会中国最终的金牌总数超过30面啊，应该问题不大，甚至有可能会获得更高。和上一届26面金牌相比的话，应该是有了很好的恢复。但是中日美啊，在这个金牌榜、奖牌榜上保持着非常小的距离，特别是东道主日本形成的威胁，他们在柔道这样的为东道主而扩增的金牌项目方面大有斩获啊，这个确实是给中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前三可望，但是金牌榜榜首在田径开赛之后呢，肯定还是美国大获丰收的领域，而中国真正的对手是日本。 关于今天的更多看点，稍后的第二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继续来关注奥运相关的消息。国家委会主席巴赫昨天对中国奥运军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中国运动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很多非传统强项上也有所建树。巴赫昨天傍晚接受国教委会认可的国际通信社、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联合采访，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中国运动员整体表现如何的问题时，他表示呢，中国运动员的成功不言自明。在我15分钟之前查看奖牌榜的时候呢，中国代表团已经获得了18块金牌啊，不知道在我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所增加。他认为呢，这是中国代表团巨大的成功，而且这次在很多非传统强项当中，中国队的表现也很好。显而易见，中国奥委会在运动员备战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中国女子气步枪运动员杨倩夺取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巴赫也亲自为她颁奖。如今回忆起来，巴赫说，他当时呢非常的开心。按照奥运会的传统，国教委会主席将给首金颁奖，而这次中国射击队员获得了这项殊荣。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前方记者的报道哈，为大家梳理一下在昨天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所获得的各项金牌。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那在昨天晚上呢，马龙成为了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的运动员，而且呢，昨天在决赛当中是马龙会师了樊振东，咱们包揽金银牌哈。我也看到呢，哎，有的这个网友非常有才，说这叫什么"龙马振东营" 啊。龙马振东京，龙马振东营，是的。昨天这个比赛赛前我们还猜呢，说这枚金牌有可能是马龙啊，还是小胖啊，但是没想到还是这个龙队笑到了最后。 哎，我们也来听一听林苑啊为我们所带来的报道，创历史，龙马振东京。 7月30号，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马龙和樊振东之间展开。马龙抢开局之后一路保持气势，以4-2战胜小胖樊振东，成为奥运会当中第一个蝉联男单冠军的选手。尽管在比赛里马龙不断地怒吼着为自己打气，但在赛后他却表示，和樊振东的这场比赛是他最没有压力的一场比赛。 因为跟樊振东比赛是可能全世界唯一自己没有压力的比赛，不需要有什么压力，因为你必须发挥得最好，在对手有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胜利。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些自己都做到了，而且从一开局到最后还始终保持住，我觉得这个是今天自己能赢下来最重要一点嘛。 龙队的轻松来自于之前他和樊振东成功守住两线会师决赛的满足。同样，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也认为，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这枚男单金牌也有樊振东的一半。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发挥了最高水平，确实是当今男子乒乓球的代表吧。马龙呢是传奇，是不是续写传奇？这其实今天会有两个结果，要不就像樊振东啊新王能够啊这个挑战成功啊，但我觉得不管这场比赛怎么说，两个人都是胜者，两个人都是冠军啊。樊振东是赢得啊金牌的一半，说这个金牌靠两个人共同来守护啊，他们是代表中国 创造历史，拿到个人第25个世界冠军后，同时也是这次奥运会里来自北京的男选手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马龙说还没有到给自己打分的时候，因为后面的团体比赛更需要他们继续守护中国乒乓球的荣誉。 单打其实只是个人的，我跟樊振东首先都完成了这个各自的目标，能够进入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当然作为我来说，能够拿到单打金牌，在团体赛当中必须更要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重要，我觉得这一刻自己第一想法是这样。当然能够实现这个冠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并没有想太多。 8月5号和6号，乒乓球男女团体赛将先后展开。在包揽了男单和女单金银牌之后，也希望团体赛里的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确实呢，男单乒乓球决赛咱们包揽了，是吧？女单的乒乓球决赛，哎，咱们也包揽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那个照片上写的，在乒乓球这块台子上，只单打的这个赛场上，只有中国人可以战胜中国人。 嗯，是的，只有这个中国队的这个可能队内部比赛才是这个世界顶级的水平啊。每次 地铁一号线说马龙可以完满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了，这龙队刚才不是说了，咱还有团体比赛呢， 对对对， 这刚哪到哪儿啊？是吧？你看看瓦尔德内尔当年打到什么时候？看看萨姆索诺夫47了，差一点参加这届东京奥运会，他是有资格的，只不过他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而已。 中国乒乓球队每次听他们的这些采访，都觉得这才叫顶级的凡尔赛呢啊！ 当然，在男单赛场当中呢，也是咱们中国运动员这么多年来获得金牌最多的一个项目吧，是吧？从这个历届奥运会，咱们参加这个乒乓球比赛当中呢。1988年、1992年是韩国的刘丹奎，瑞典的瓦尔德内尔。从1996年啊，刘国梁；2000年孔令辉；2004年咱们是丢了一块金牌啊，让柳承敏拿到；2008年马林；2012年张继科；2016年和2021年的东京都是马龙。 是，所以就是人可能就是这样啊。当你拥有的时候吧，你就会去就是。

把自身的所有能量给释放出来了，也是拼到了第三局，最后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处理的没有对方的好，对方好吧，然后他们也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的激进一些，遗憾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拼尽全力了。 而这次东京奥运会其实只是个开始，说到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郑思维表示， 虽然说我们最后拿到了银牌，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激，就是互相陪伴了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还会继续共同携手前进。 中国羽毛球队出色的状态让外国记者们大为惊叹，在疫情完全无法比赛的情况下，中队依然有着高水平的训练。对此黄东平说，一切都是因为祖国强大的保障。 这枚金牌来之不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整个训练啊什么的都比较困难，但是相比别的国家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我们中国，我们祖国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保障，就让我们比较放心的去备战这个奥运会，非常幸运的吧，我们是。 另外呢，在昨天的男双半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刘雨辰和李俊慧继续强势发挥，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进入到了今天晚上进行的决赛。我们也来听李维所带来的报道。 1.95米的刘雨辰，同样1.95米的李俊慧，这对中国羽毛球的双塔组合成为了本届东京奥运会最大的黑马，在赛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杀进了决赛。昨晚面对马来西亚名将谢定锋、苏伟毅，中国组合在顶住了第一局24-22获胜之后，第二局21-13轻松拿下。说到第二局出色的表现，刘雨辰说，他们给了对方更大的压力。 第二局感觉自己这边就是相对更多来讲，可能就给对方的压力更大了，因为自己就把网前整个连贯的看住啊，然后包括这些反抢，让我们有更多的进攻机会。其实到后面马来西亚的对手就已经感觉动不了了，就非常紧张，因为他一直在丢分，所以说可能无形的压力他非常大吧，然后我们就更加的释放。 进入决赛，刘雨辰、李俊慧将面对中国台北的组合李阳、王麒麟。说到对手，中国双塔表示，对方的球风非常的硬朗， 包括李阳原来的配对和麒麟原来的配对都有一些的对战记录吧，然后其实他们的球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硬朗的这样。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刘雨辰、李俊慧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压力，他们说既然进了决赛就得好好的拼一把， 没有什么包袱可言嘛，我们一直在全力以赴，然后相互鼓励。其实包括昨天那一场比赛我们赢得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能够拿下比赛就说明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在场上继续作战，然后今天胜利了就说明明天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说我们就是全力以赴，没有想太多。 还有比赛呢啊，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射击女子25米手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肖佳若萱获得了铜牌，这枚铜牌同样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也是巨大的突破。那详细情况我们也听一听齐良博发自东京的报道。 7月30号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肖佳若萱获得铜牌。在赛后采访中，19岁的小将肖佳若萱表示，这比自己的目标还是差了一点， 感觉还不错，发挥出来了自己的水平。当时很紧张，但是我想要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做得再好一点，但是因为可能是打的同分决次数比较多了，然后还是没有处理好吧，差一点。但是今天我没有给自己留遗憾，就是我已经尽力，就是做每一发很努力。奥运会最高领奖台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我觉得可以，但是现在经验还是太少了，没有从头到尾的发挥出来。 肖佳瑞轩透露，等到8月24号回国隔离完，正好赶上妈妈的生日，这块铜牌也是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相比于里约奥运会对于规则变化的不适应，中国射击队在东京憋着打一场翻身仗。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表现出色，截止目前一共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5枚铜牌。除了看到奖牌的变化，最让人兴奋的是运动员们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心理素质也变得明显强了很多。从首金的00后妹子杨倩最后一枪逆转胜，到庞伟、江冉鑫、杨倩、杨浩然再接再厉连获2金，包括小将肖佳瑞轩，虽然最后只获得了铜牌，但在2轮附加赛中都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淘汰了对手。 可以看得出年轻队员们正在传承中国射击队的光荣传统。奥运冠军、中国射击名宿王毅夫表示，中国射击队的小将们未来值得期待。 这些零零后的年轻队员表现得非常好，像杨倩，还有男子气步枪的，还有今天25米运动手枪的队员打得非常好，特别是今天这个25米运动手枪的年轻队员，在关键时候打了5中，最后冲进了奖牌的决赛，特别好，祝贺他们。 确实发挥的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奥运会赛场上哪些选手让您眼前一亮。 我看这会儿啊，有朋友在说唯有战斗，就说其实我还发现了很多小花边儿、比如说这个伊藤美诚备战训练之后呢，和陈梦、孙颖莎、马指导分享小饭团，是自己带的小零食吗？他说这马指导还说里边没菜啊。 而且你包括在发奖的时候，伊藤美诚也是提醒这个陈梦是吧，说你得翻过来那边好看，拍照好看。 对，可见啊，就是私底下的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毕竟也是和这些选手交战过多次，也来过中国进行训练啊。另外燕林也提到，当然这个眼前一亮的是大帅哥汪顺啊，最后50米发力逆转夺冠啊，是继孙杨之后又一位夺冠的男选手。包括呢，杨阳洋也说，没想到游泳已经是勇夺三金了啊、瞬间打脸，什么的预测是吧？另外0940他觉得，看乒乓球比赛还是两场半决赛更紧张、更刺激、更好看。决赛呢虽然好看，但是没那么紧张刺激了。就这种状态啊，特别像以前咱看什么世乒赛啊，是吧？是1/4决赛、半决赛。往往是比较刺激的，因为咱们是打外国选手，咱们希望就是把他们赢了，咱们会师。等到真正会师的时候呢，那比赛就是享受了，因为不管谁赢，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管谁赢，最后升起来的都是5星红旗，奏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时候心里边就没那么紧张了，是属于享受。 对，北京枪哥说，奥运那些选手让我眼前一亮，就是这位选手，点开一看就是 这个 小红花的数学家 啊，数学博士， 对，就来自奥地利的这个自行车公路自行车选手安娜，让他眼前一亮。这个任我行还说这姐姐可厉害了啊，这姐姐 奥数冠军， 是，这还真是奥数冠军啊。不过人研究的那个就是他研究那课题，我估计我念我都念不明白。 奥林匹克赛场上中的数学博士获得了冠军，是吧？奥数，人家这奥数厉害。另外，北三也说，昨天晚上女篮0.6秒，裁判罕见的公平吹罚了，也够胆量。确实呢，还是先导裁判啊没敢吹啊，后面的追踪裁判0.6秒判罚犯规，但是毫无疑问，那确实是个犯规，这没有什么这可争议，是吧？咱们女篮的姑娘们最后时刻罚篮决胜。那好，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呢聊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哪些奥运会的选手让您眼前一亮，另外呢就是晚上的国安比赛啊，咱们能不能够取得久违的胜利呢？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比赛开始，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在4道登场，第一个出水。今天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 7月30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1分56秒22，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到决赛。他处在决赛的第4泳道。东京奥运会之前，汪顺已经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拿了3块铜牌。东京之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奖牌变一个颜色。50米的蝶泳过后，美国选手安德鲁领先汪顺0.57秒，来到仰泳，在这50米中，汪顺反超了安德鲁。 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野公介排在第3。蛙泳这个50米，汪顺要尽可能的顶住。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他也是曾经参加蛙泳的单项。 可是，在蛙泳过程中，安德鲁再次取得领先，汪顺落后了1秒01。 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

今年27岁的老将汪顺吧，以1分55秒刷新亚洲纪录，夺得这混合泳冠军，而且是打破了美国队过去世界奥运会对该项目17年的金牌垄断。我觉得这确实真的是可喜可贺，他个人是游出了这个人最好的状态。我记忆中这个项目这5年来吧，成绩最好的应该是5年前的一个秋野共介，就是1分55秒，所以那在这五年里面也是世界上面最好的。汪顺现在为什么提高这么多哈？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进入了新的奥运周期了之后呢，他确实是训练非常系统，他自己也透露自己备战奥运会啊，这肌肉都是燃烧了，每天都游得昏天黑地的，他自己也非常要。我们看新闻也看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他也作为一个老将，那时候也26岁了嘛，他其实真的想放弃的，但是因为那个从2007年就开始跟着那个教练朱志根呢，是退休了之后返聘，他作为那个关门弟子呢，就是肯定一定要支持他，所以呢，他就是有一个心愿了，也在东京奥运会上换一种颜色，憋了一口气。另外还有一个从技术的角度呢，我这四种泳姿里面呢，那就是汪顺他这个技术啊是现在比较平均的，他相对以前比较差一点的是蛙泳，那么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尤其是最后一年呢，他主要是在蛙泳提高了不少。我们就了解到是他跟着颜值贝的主管教练郑山呢一起在训练，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200米自由泳他是非常强的，在前面他能保持在前两位的，最后他能冲起来，而且那个后来追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也是希望呢，在后面的游泳赛场当中啊，咱们中国运动员呢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呢，在随后的时间里面，两项接力啊，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有这个，应该是混合接力， 对， 男女混合接力，都是咱们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 没错，这波有不少朋友都在说，让我眼前一亮了，还有张雨霏呢啊，不光是这个，泳池里边的成绩出众，颜值也非常的抗打。 哎，今年咱们这些摘金夺银的这些运动员哈，其实不光是摘金夺银的，就是出征奥运赛场的运动员。颜值水平是层层往上涨， 是，一个是可能也会格外注重自己的这个展现在大家眼前的形象了啊，我刚刚还看到还有一朋友说，女篮的现在姑娘们打比赛还化妆呢，也挺好的，有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刻意化妆吧，你现在各种就是抹脸的里边都有带修容的这个，调颜色的这个功能啊，所以这也是可能90后的运动员、00后运动员和以前老一辈运动员的不同之处吧。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项目，在昨天呢是咱们女子的赛艇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啊，是咱们中国选手王子凤、王雨薇、徐飞、苗田、张敏、巨瑞、李晶晶、郭琳琳和张德昌啊一起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收获了一枚铜牌，6分01秒21，这也是创造了历史。 另外在赛艇女子单人双桨 A 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江燕耗时7分21秒33排在第6，这个成绩是继张秀云退役之后创造了中国赛艇近8年的最好成绩。冠亚军归属呢是新西兰选手特卫格、俄罗斯奥运代表队选手普拉卡森以及奥地利选手罗布尼西。那其中呢，新西兰选手特卫格同时还刷新了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另外呢，昨天是田径也拉开赛事的大幕了。昨天比赛当中，相信大家也都看了转播啊。晚上的这个比赛其实也确实很精彩，包括呢也有一些意外。也看到刚才家里人说了，咱们的3位铅球选手发挥的非常出色啊，有希望冲击金牌。确实是这样，中国选手巩立姣携高阳、宋佳媛顺利的晋级到了8月1号的女子铅球的决赛当中。而女子100米的预赛呢，中国队是葛曼棋一个人晋级，在当天所产生的田径的首枚金牌，埃塞俄比亚的小将巴雷加成为了黑马，立刻，这个齐布改特等等名将夺得了男子10000米的金牌。好像20几分钟来着，反正后来他们把这照片发给我了，我说其实也没比我快多少。 这一万米就比我快半个多小时而已。 是，所以你拼一拼，你也冲一冲，打破这半个小时的这个差距啊！ 它不就半个小时吗？咱们一个节目的时段嘛，是吧？ 对对对，一会儿也不也就过去，你聊会儿天，咱们说会儿新闻，也就过去了啊。包括这个田径赛场当中呢，还有一个这个申诉的问题，也为大家关注了一下。美国田协官方宣布申诉的成功啊，因为第一轮当中因为犯规出局的美国田径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队是恢复了晋级的资格，将会参加今天的决赛。 但是刚才从这个官方的APP 上面去看了 一下，你看今天赛程的这个名单上没有， 决赛名单里面目前还没有美国队啊，再等待一下看一看，因为确实呢他的实力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也看了那个比赛，他确实他站在接力区外边。 这是个怎么回事，也给大家解释解释啊。是这样的，这个奥运田径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第一轮当中呢，夺金的大热门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队本来是小组头名的身份的啊，但是因为伊尔比接棒的时候站位超出了规定的区域，被取消了资格，所以他们赛后就提起了申诉，因为他们认为是有一位官员让伊尔比站到了错误的位置上去。 对，如果确认是这个官员让运动员站在接力区外的话，那可能就是属于这官员的问题啊，跟运动员没有关系，所以还要再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另外在昨天拳击赛场当中呢，女子69公斤级、男子69公斤级、男子81公斤级、男子91公斤级的比赛是决出了四强，中国选手谷红是完胜对手，晋级到了女子69公斤级比赛的四强。那进四强的话就是确保一枚铜牌了。因为拳击的比赛呢三四名是不争夺，同时获得铜牌。谷红说这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当然了终极目标啊还是冲击冠军。 是，除此之外，男子重剑队在昨天的这个重剑团体赛季军争夺战当中呢，中国队是以42比45惜败于韩国队，很可惜与队史首枚奥运团体奖牌擦肩而过。世界排名第8的日本队当天是以黑马的姿态一路力克卫冕冠军法国和韩国，决赛当中还击败了俄罗斯，获得日本在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枚击剑金牌。 另外呢，昨天是迎来马术三项赛的比赛了，首日的比赛呢是咱们中国选手华天带领下表现不俗，暂列第4。马术三项赛包括盛装舞步、越野赛、场地障碍赛三个项目，是对选手实力的综合检验。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东京奥运会马术三项赛团体赛，中国队是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团体资格。是华天、孙华东、包英凤和梁瑞基四位队员，梁瑞基呢是替补队员。马术这个比赛是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唯一人和动物来进行配合完成的比赛。 我一直觉得这个比赛才是贵族运动的。 马确实挺贵的。 当然了，这一套装备也很贵吧。 虽然说那个赛艇也挺贵的，那一条艇也30多万呢。 我觉得没有这个马术贵，这一套东投入下来的话应该上百万了吧。 这个艇买完了放在那儿，它就一直它就可以不用再有高额投入 后续的投入了。 这马这个 不一样啊， 人吃马喂是吧。 对， 包括你运送成本也要比赛艇更高。 是， 也包括刚才我看了一个消息，是哪个国家的一个运动员，他那个艇坏了，前面那尖坏了，他拿那种黑的像橡胶一样的给补上， 塑料袋， 补上之后，然后为了让它更光滑，最后用了什么呢？用了在组委会在奥运村里面发的那个避孕套套在上面，然后参加比赛还拿了成绩。 不是说那个就是透明胶带可以裹一切吗？ 其实差不多啊，就是运动员你看修艇他还用这样的方式。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赛场上的其他的比赛。那东京奥运会女足四强昨天也决出了，分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和美国。四场争夺战有3场是打到了加时，其中还有2场点球，可见这比赛非常的激烈。率先开战的加拿大和巴西的比赛呢，两队打至加时都没有能够破门，最终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的，加拿大4-3击败了巴西进入四强。 另外再来说一下就是咱们的关于东京名侦探的这个活动吧。 好， 说说东京名侦探。那么这是咱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为大家特别设计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动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我们在雄鸡畅晓节目当中呢，会结合我们的前方记者拍摄的短视频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答案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找到的。然后答案什么时候揭晓呢？就要等到晚间的金戈铁马这个时间段去揭晓。 对，各位家里人呢，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四人团队在前方拍摄的短视频了。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的问题呢，是记者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比赛现场采访到了中国的射击元老、两届奥运会冠军王毅夫。哎，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请问王毅夫身上戴的徽章是什么形状的？ 哎，突然镜头放大，突然又镜头缩小了、啊、 哎，这个徽章是什么形状的？您可以在今天呢5点到6点半啊，今天不是7点了，因为6点半国安有比赛，5点到6点半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来收听到最后的答案。 对。 啊， 我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呢，不光是公布正确答案，到时候还会在回答问题的听众朋友当中去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 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站在东京看北京，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前方东京观察到的东京日记。 站在东京看北京。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之后呢，还是顺利的开幕了哈。在疫情之下，怎么去举办奥运会？东京给即将在明年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北京和张家口提供了哪些借鉴呢？北京冬奥组委也派出了2批观察员前往东京进行观察学习，为举办冬奥会汲取经验。今天呢，站在东京看北京将会播出东京奥运观察日记的第二集，一起来听李维的报道。 王军团长，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观察的活动，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印象呢？ 他们的整体筹办和应询工作，严谨周全，特别是在细节的方面呢，值得赞赏。同时呢，他们从设备设施的硬件到这个人员等这个软件，都贯穿了这个简洁的理念，让人们感到呢实用呢不奢华。它的很多的竞赛场馆都是临时建筑，确实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 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团团长王军，在经过了几天的观察、交流、学习之后，对于东京奥组委的筹办工作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王军看来，东京方面的细致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绿色环保的意识就在建筑材料和各种保障用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东京奥运会处处体现了绿色环保的意识，无论是他们的建筑材料，还是我们看到的他们保障用品，还有环境的布置，都有环保材料和资源再利用的这种身影。我们去到很多的场馆，看到他们那个垃圾桶都是用这个废旧的箱子然后装饰而成，里边放着垃圾袋供大家使用，这个包括纸张的这个使用等等，这些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奥运会一直期待着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也希望可以激励他们，所以如何通过奥运会加强奥林匹克教育，就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方法。王军说， 很多的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都以各种形式呢参与到奥运的筹办当中，他们最早的吉祥物就是日本的小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呢进行了这个推选。同时呢，这次我们在很多的场馆看到了日本小学生为这个场馆里边种了很多的绿植摆放在那里，而且上面都有标签写上了日本小朋友的学校和他们的祝福语，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对孩子们进行奥林匹克教育和践行奥林匹克精神，也确实值得我们去借鉴。 其实除了奥运精神的传递，公众参与也同样重要。这次在观察中，王军发现结合奥运的比赛进行项目的尝试和体验，就会调动更多人的热情。 他的场馆的外边很多项目都有大众体验的活动，我昨天去到了那个射箭馆，外边就有那个和里边一样的设备，我觉得这种体验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深度参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奥运会是把主办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最好的方式之一， 这次日本就把自己的奥运遗产和民族文化融入其中。 他把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的一些遗产的东西在今年的举办过程中呢又重新的整理和发挥作用。这个呢也是奥运会在遗产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点做的不错。还有呢就是它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的自然融合。它实际上这些东西是融入到了赛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招贴画、提示牌等各个方向都看到了他们这些元素在这些方面的一些使用。 当然在观察中，王军也发现日本更多高科技的手段和内容在赛事中没有得到更好的运用。在疫情中的东京奥运会能够举办已经实属不易，这次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团也全面地对于东京进行观察学习，好的经验来汲取，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有所避免。对于观察员们来说，这十天的时间忙碌而充实。 在昨天的赛场当中呢，昨天晚上中国女篮的这场球也是让大家看的是 荡气回肠， 我觉得有点跌宕起伏。赢十分的时候我觉得妥妥的了， 后来又一下就追平了， 又变得非常有悬念。最后的几秒钟是吧，就咱们 0.6秒，天哪， 两个界外球战术，两个界外球战术，第一个界外球发出来了之后呢，邵婷获得两次发球，第二个界外球0.6秒的时候直接调给内线的李月汝造成犯规，两个罚球。 那罚球怎么这么准呢？ 关键这界外球战术怎么就能发出来呢？ 怎么就是比男篮要痛 快呢？我没跟男篮比啊， 不是，我得说出来呀。 我只是说这个咱们界外球战术执行的好，是吧？当然呢，闲人北三也提到了，说许立民指导啊，老许还得强迫咱们队员练练三分。昨天的这个三分命中率不是很高，但是确实呢，在比赛的高强度的情况之下，命中率是有所起伏的。你看澳大利亚队的三分命中率，说实话还就比咱们还低，而且呢，他的几个主要的得分手在之前在咱们的限制之下没有能够打出来。那最后那俩三分球啊，也挺让人揪心的哈。我们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极速锐评，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杨申如何来点评昨天咱们中国女篮的表现。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那么根据奥运会这个赛程呢，就是很有可能在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出一个上半区，那上半区你的对手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对最后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四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那么中国女篮的这个今天的女篮的拼劲儿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比赛的状态还都是不错的，而且我觉得每个女篮队员都比较敢打啊。上半场刚才你也提到王思雨拼的都受伤了，那两个内线的中锋啊，韩旭李月汝打的也是不错，那么锋线李梦啊，包括王思静还都也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整体上的发挥就大家这个赛前准备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充分。虽然我们我觉得整体实力上可能还稍处于一个下风，但是呢面对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他内线他毕竟没有那个巨无霸卡佩基，他没来，所以内线的这两个就是对手的这个内线相对于来说呢，现在是一个攻兵的情况比较多，就两个攻兵型的内线，所以呢我们的两个攻击型的内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好的一个优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内线可以打开，那么外线也是发挥的不错，遇到这种掩护挡开之后，我们的持球人可以利用这个错位去果断去进攻，那么要么就是把球打到内线去给我们的内线中锋去终结。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有实力的，这个你必须要承认，对手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球队。那么第二节我觉得和第四节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的防守强度上来之后用上身体了，那么中国队就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那么第四节在领先大概11分吧，有11分左右的优势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分差慢慢的被对手缩小了，而且最后的两个三分球也可以看到对手的这个能力包括战术素养。但是好在我们的女篮姑娘们最后还是 挺了过来啊，不论是罚球也好，还是说李月柱在篮下寻找这个布置，最后的时段2.1秒这个布置也好，都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打篮下造犯规。那么最后那个犯规的吹罚，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一个是前道裁判，一个中央裁判都没吹，但是最后的这跟随裁判是吹了，所以呢，最后中国女篮是。但是那个球绝对是犯规了，因为那个手是肯定是搭在李月茹的这个手上了，是必须是一个犯规。所以呢，最后中国女篮是以2分的优势险胜。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之后，中国女篮就等于小组出线了，而且有很大可能性，就像咱们之前连思燕所说的，拿小组第一，然后在这个1/4决赛当中去对阵其他小组的2或者是最好的两个成绩的3。那所以这个进入4强的可能性现在就会非常大了，当然现在还不到这个过于乐观的时候，比利时队也是2战全胜，而且对手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也是欧洲强队，但是现在中国女篮我觉得2场比赛都拿下来了，而且气势非常盛，全队非常的团结，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庆祝动作，我觉得这个庆祝动作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一定是之前就想好的，否则不会有就现在就是现赢了之后再想这个庆祝吗？不会，这说明中国女篮之前就有足够的准备，而且有足够的自信。 确实呢，看得出来女篮的姑娘们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哈，拿到了出线的资格之后，后面呢就是可以有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了。 是。好，微博和微信大家还可以继续聊着呢，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关注的就是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8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在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两个时段各播出2遍第9套广播体操音乐。中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体育局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在市直机关坚持攻坚操制度开展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要求自2021年8月1号开始，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在市直机关大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为全面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北京建设，打造模范机关和提高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健康素质发挥作用。活动以开展第9套广播体操为主要形式，按照统一时间、相对集中、因地制宜、人人参与的原则，全面落实攻坚操制度。攻坚操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半到10点45，下午的3点半到3点45。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在攻坚操时间统一播放广播体操音乐，共同练习广播体操。那今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呢将试播第9套广播体操，8月1号开始正式播出。 都免费 哦，他啦，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夏萌。今天白天京城阳光重现，预计最高温度会在34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受到高空槽影响，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提醒大家最近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晴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34度，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晚上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4，天气闷热， 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另外，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人在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 我是王毅刚才已经聊了一个小时了。 是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时段了我们也会在这个时段呢着重去关注今天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都会上演哪些精彩的比赛其实今天比赛还是特别多的。今天、明天，反正这个周末呢比赛都特别的多，而且我们拿金牌的这个点也挺丰富的。为大家关注一下今天从早到晚都会上演哪些精彩的赛事，大家可以去着重关注一下。 对，今天呢咱们中国运动员将会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这些项目当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是的， 女排呢是一场生死战但是实际上你看郎指导之前就已经都明确的提到了这场比赛肯定要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就是看看女排的姑娘们调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对于结果我觉得也不用有太多的期待， 看吧， 是吧？你看咱们输土耳其0-3，然后意大利3-0赢土耳其，咱们怎么就能3-0赢了意大利呢？是吧？ 除非有奇迹，除非对方的发挥比我们还差。 其实最重要的，咱们来关注的一些金牌项目比如说休战2天之后，咱们的优势项目举重今天重燃战火。3天前刚刚度过自己37岁生日的老将吕小军将会在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向金牌发起冲击。目前呢，吕小军是这个项目的3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手握1金1银2枚奥运奖牌。其实呢，他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也是咱们男子举重选手今年奥运会的最后一个项目。之前男举3个项目包揽了全部金牌。 是。 看看男选手能不能包揽4金，是吧？ 对，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周末中国军团呢还是有很多夺金点的，比如说，像在今天羽毛球男双决赛就会在刘雨辰和李俊慧之间上演。那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金牌已经是收入囊中了，也是属于享受比赛型的了还有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50，蹦床男子决赛，董栋和高磊也将会联手出战。这都是 射击项目，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女子50米步枪3姿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比赛。就是通过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咱们可以了解很多的项目。另外呢，女子帆板 RSX 级，反正就是这帆船帆板好多级， 什么激光雷迪尔 什么米斯特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反正是这个咱们接触 不是在海边的城市，咱们接触起来真的挺难的， 真不太了解、嗯、对，每次要去关注帆船帆板恐怕也只有通过奥运会了啊，所以抓好机会，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我们又感兴趣又有点陌生的项目。 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项目、嗯、介绍一下这比赛时间吧，大家可以集中在这个时间当中来关注哈、嗯、在上午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大概要过将近两个小时，一小时四十多分钟、嗯、按照计划是10:43，男女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将会打响了，张雨霏、徐嘉余、闫子蓓和杨俊轩将会参加这个比赛。在1:30的时候呢，翻板的女子 RSX 级的奖牌轮卢玉秀会出战。1:50的时候，蹦床男子的决赛董栋和高磊。下午的2:50就是刚才介绍的男子81公斤级的举重决赛吕小军。3:00女子50米步枪三姿施梦瑶将携对手陈东琪来出战。晚上的7:30，男双决赛刘雨辰、李俊慧啊将会参加。晚上8:45呢，是中国女排对阵意大利女排。 嗯，总而言之，这个周末中国军团呢，没准又会迎来一个金牌的丰收日。此前我们在连线体育评论员严强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所谓的传统的六大梦之队，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体操的表现不如人意，其他的乒羽、举重、射击都有着非常耀眼的发挥，游泳也有3块金牌，特别是汪顺这一款男子200米混合泳，我觉得这是一大突破，因为这是属于菲尔普斯、罗切特这样的一些历史巨人统治的项目，中国在这方面的突破，特别是像这种经验丰富、有过3届大赛老将、杰出表现，还能保持不断提升，我觉得这是中国体育可能另一种力量的彰显，非常值得称道。汪顺这个名字值得大家期待，而且他还表示2024年巴黎的奥运会他还会再度出征。但是在未来一周，我觉得中国夺金这种势头或许会稍有放缓。一般来说在奥运第一周的这个周末呢，会是中国金牌丰收的一个高峰期。而这届奥运会目前这19面金牌有过多天呢、都是日进3金，30号这天是日进4金。那这个周末两天应该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的项目能够期待3到4枚金牌的，只是到了第二周啊，因为田径这样的大项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包括赛马等等，期待在第二周还能保持这种势头就有些期望过高了，所以我估计也许最终的金牌数就是在32到35枚之间，和日本之间的竞争或许要延续到最后。而集体项目的举步维艰，3大球表现都非常糟糕，这个也不算太出人意料啊，因为女篮已经打进8强，而3人篮球的女队呢也是收获了一面铜牌，这已经是值得欣喜的表现了，女篮我们还能期待她会有更好的进步。女排呢这3场失败问题会很复杂，我们如果只是看一些正面的报道，包括郎平指导赛后的一些访谈来说，或许还无法得窥全貌，我相信很多问题会要在奥运会之后才能得到反应和总结的。而女足我觉得这2场大败充分说明了过往的这种专业足球甚至是业余足球在面对对方越来越职业化的女足方面差距被无情的拉大。集体项目它的金牌数不会多，但是集体项目是特别能展现一个国家体育竞技水平、体育组织能力和体育各种社会资源支撑的一些运动项目，特别是在足球这样的项目当中。而我们说三大球这些集体项目表现不佳，男队连进入奥运会的资格都没有，已经是充分能说明问题了。所以中国体育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吃着举国体制的这个红利，包括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这也对于我们这种有着更好资源保障的竞技体育体系啊是一种优势的放大。但是在集体运动项目当中，举国体制想要对这样能耗最高的运动项目提供足够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难的。如何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运动的普及、运动的深入，这才是真正的基础。 嗯，那现在呢，中国女排很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提前被淘汰出局啊，这个形势估计大家赛前都没有能够想到。 嗯，我刚刚看这个微信这边还有人说，没想到中国女排也有这么一天，跟中国男足似的啊，都得算着小分过日子。 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啊！中国男足现在就是没有到大赛当中算小分的这个能力， 嗯， 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排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受到了一些备战，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并不意味着说这一届奥运会结束之后将会进入一个低谷期，很有可能呢，也可以通过奥运会之后，当运动员的伤病恢复，甚至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到世界的这个顶尖行列里面。 嗯，是。那之前呢，我们在关注今天中国女排晚间比赛的时候，也曾经预测过，说今天晚上，郎平郎指导很有可能会对阵容去进行一个大规模、大面积的轮转吧。 哎，其实包括像受伤的朱婷，是不是就让她可以得到一些恢复， 嗯， 是吧？另外呢，像其他的位置上能不能够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也连线了。来自于新华社的著名记者王靖宇， 嗯， 啊，王靖宇也提到，像张常宁、龚翔宇，这都需要站出来来解决发球攻击性的问题。同时呢，他觉得尽管说咱们现在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精气神还在啊，两强相遇，勇者胜，得打出自己的气势。 我觉得中国对意大利队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场球。嗯，在朱婷手腕伤势影响的这种情况下。要想赢球的确得依靠全队的努力。从中国队跟俄罗斯那场比赛来看，小将李盈莹表现了很高的一个水准。一方面他自己自身具备很强的实力，另外呢感觉他可能比一些老队员可能更放得开，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跟意大利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包括像张常宁啊、龚翔宇啊，希望他们能够更好的释放自己。从技术环节来看，中国队在无论是一传，还有发球，还有拦网，都没有达到就是自身的一个最佳的这个状态。个人感觉，发球其实是特别能够，体现中国队心态的一个环节。因为看到比赛当中，无论是哪支球队碰上中国队，都是在拼命的用发球来冲击中国队的一传，不惜付出一些失误的代价。那么相比之下，可能中国队的发球给对手的这种冲击力啊、这种威胁啊还不够。我想这场球如果要想拿下来的话，在发球上需要有更大的威胁。从我个人前几场球的观察，我觉得中国队虽然遭遇了三连败，但是在整个的比赛当中，这种精气神应该说还是保持得不错的。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呢，不光这些队员也是在互相的鼓励，包括场下的队员、替补队员，也在跟这种上场的队员啊有交流，然后一起在想办法，始终也没有放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尽管遭遇了三连败，但是我们对中国队和意大利这场比赛还是有期待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包括主教练郎平在上一场对俄罗斯队的比赛当中，应该说临场的这些调整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在第二局啊，包括第三局的这种搭配啊，就是用不同的组合啊，一些替补队员的这种轮换啊，来找到一个最佳的这种状态，还是奏效的。确实，如果不是说第四局连续的出现被对手一下得了七分的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中国队上场对俄罗斯队本来是很有希望拿下的。相信中国队在面对强敌意大利队的时候呢，肯定是会全力以赴，会把目前的能用的，包括像朱婷有伤的队员啊，包括没有伤病的队员，相信主教练郎平会把他们调配好，去争取一个最佳的一个结果吧。 嗯，今天咱们面对意大利，其实不管是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还是说从我们和意大利过往的这个战绩上的数据显示，我们都占不到多大的便宜吧，甚至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可言。 嗯， 但是也不用这么的消极，因为之前在采访这个美国队拉尔森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你不知道明天出现的会是哪一支中国队，所以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在绝对主力朱婷受到这个伤病困扰的情况之下，尽可能还是去展现自我。我们希望中国女排姑娘们可以继续这个女排精神，在困境当中逆天改命，也去拼出一线生机。在连线排球评论员丁子君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还是要发挥出女排的精神，用 年轻的队员去冲击意大利队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对于他的采访，听一听他对于今天晚上比赛的前瞻。 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在东京的永明体育馆迎来奥运会小组赛的第四个对手，也是这个小组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意大利队。此前中国女排经历了三连败，出现形势非常危急，不过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作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女排精神。女排精神不仅仅是赢，而是明知道赢不了，我们也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意大利队，我们之前在三大赛的交手当中，18年世锦赛的半决赛我们曾经2-3负于对手，止步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应该放低姿态去冲击对手，毕竟他们是世锦赛的亚军。那么作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之前有很多伤病，比如说朱婷在健康的情况下应该是无人能敌，不过现在由于有伤病，她的攻击力有所下降。在前三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的进攻端的数据远远低于对手，因此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派年轻队员上场去冲击意大利队。小将李盈莹在前几场比赛当中进攻端都发挥出了极佳的表现，我个人判断她应该首发站住一个位置。另外王媛媛她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当中发挥也非常出色，姚迪和王媛媛都同时来自天津，所以他们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我相信这场比赛如果用年轻队员去冲击对手，不去考虑后果，还是有一拼。同时从技术层面来说，意大利队他有第一接应埃格努，进攻点高，力量大，我们尽可能呢要想办法让他少得分，因为在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当中埃格努独得29分。不过意大利的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他自身失误比较多，我们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当中俄罗斯队就是失误多，所以我们才能把比分迫近。虽然在关键局我们没有把握好，但是对阵意大利队我们依然要延续减少失误这个环节。同时意大利队的主攻皮耶特里尼和接应埃格努都有一手强力跳发，在前三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在接跳发球当中效果一般，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接发好对方的跳发冲击。同时我们在发球端，李盈莹、袁心玥、张常宁、龚翔宇这几个队员的发球一定要发出攻击性来冲击意大利队。因此比赛没有开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也预祝中国女排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女排精神，不要去考虑胜负。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场馆建设的总体进展情况。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所带来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工作启动于2016年，至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在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两地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场馆规划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使用39个场馆，其中竞赛场馆12个，训练场馆3个，非竞赛场馆24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已经完工，非竞赛场馆大部分已经完工，部分即将完工。在建设过程中的许多举措都紧紧地围绕着以运动员为中心来开展。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说， 比如说在场馆的选址，比赛场馆也包括这个奥运村，我们在这个选址过程当中呢特别注意了场馆的布局的优化。比如说所有的这个奥运村啊，离场馆的这个距离呢都非常接近，有的场馆甚至于步行就可以到达，这样呢极大的节省了这个运动员的中转和体力的消耗。在这个场地的设置上呢，在这个制冰和造雪上呢也都非常注重相应的质量，比如说冰的温度、湿度和它的纯净度的控制都达到了最好的标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场地上呢能给运动员提供最好的条件，使他们产生最好的成绩。 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非竞赛场馆，目前已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完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工程建设将在绿色惠民、交通便民、场馆利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德全表示， 通过建设北京冬奥工程，今后将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张家口赛区共设置9个场馆，4个竞赛场馆已于2020年底完成建设。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海峰表示， 场馆建设呢是赛事举办的一个重要保证，我们始终秉持4个办奥的理念。目前呢，张家口赛区4个竞赛场馆均获得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级设计评价标识，那么张家口冬奥村呢也获得了绿色建筑三星级的设计评价标识。 北京冬奥组委以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为目标，坚持场馆无障碍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目前已在场馆无障碍建设等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表示， 我们建立了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工作协调机制，目前12个竞赛场馆和3个奥运村、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程一起同步完工。 冬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当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这个体育的时间哈就会正式进入到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时间当中去。稍后呢，以后的节目啊，咱们体育广播的节目呢也会更多的去关注冬奥的一些筹办动态。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系列宣讲暨庆祝活动成功申办成功6周年专场报告会，昨天下午呢是在北京冬奥组委展示中心举行的。这一次宣讲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6周年而举办的专题报告会。活动当中呢，有几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宣讲员从百姓视角分享自己和冬奥的故事，也折射出各行各业在北京冬奥会筹办的过程当中所发挥出来的积极的作用和无私的奉献。北京冬奥宣讲团呢，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讲师团联合组建。自2017年7月31号成立以来，在4年的时间当中呢，是走进了像学校、机关、企业、厂矿、军营、社区，并且还去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福建等地。宣讲团通过讲述自己的奥运故事，将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迄今已经在全国举办了328场宣讲报告会，直接受众超过了12万人。 我也看到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的家里人提到了今天早晨一条官宣的消息哈，在我们的朝闻体坛当中，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于中超方面的信息吧。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首先呢，就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官方消息。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安德森席尔瓦加盟了球队。2021赛季，他将会再代表北京国安队出战中超、足协杯等赛事。今年呢，23岁的安德烈席尔瓦出生于巴西，曾经效力于巴西的瓜拉廷格塔队啊，另外呢，瓜拉尼队以及来之前在葡萄牙的法马利康队。司职前锋，身体素质出色，速度也很快啊，左右脚能力比较均衡。在葡超效力的期间呢，打进14粒进球。同时呢，因为比较年轻，23岁啊，也会成为球队锋线人员的储备人才。2021赛季，他将会身披国安队11号球衣，来为俱乐部效力。 年轻是真年轻啊，但不知道这个现在状态怎么样。我看有家里人还说我说特意去看了他的集锦，看完之后没有什么期待了。 主要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优秀的集锦太多了， 太多了。好吧，也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他来了之后，你没准能给国安带来一些变化吧。 但是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他没有办法为球队效力。刚才我也看到有家里人说 同样是巴西的球员，他能不能够进入这个中国是吧？顺利的入境，为什么像比如说奥古啊，包括费尔南多啊进不来啊？他没关系啊，他是拿着在葡萄牙的工作签证，他不需要回巴西拿绿码，他从葡萄牙那屋直接就可以飞过来。但是呢，即便是从那屋飞过来的，他也面临着入境之后的隔离，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就肯定是无法出战了啊。在8月15号之前，咱肯定看不着他。在结束隔离之后，和球队进行一些磨合，可以在联赛的第二阶段来为国安队征战。同时呢，我们所了解到的安德烈席尔瓦呢，也是主教练比利奇所挑选的前锋啊，要看一看主教练的眼光吧。 哎，有人还问呢，托尼韦说，哎，是不是叫席尔瓦都特厉害啊？好像还真是啊，这个国际足坛上能叫就叫席尔瓦的特别多，好像能叫得出名的水平高的也都不少呢。 就这个席尔瓦呀，后来我想了想，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比如叫什么什么刚，什么什么强， 李刚、王强之类的， 反正 一抓一大把。 你划了就那个厉害的，这有实力的是吧，出名的叫这个字儿的挺多的。 哎，你期待一下嘛，没准人来了之后和我们这个哎呀一下就融入进去了，发挥出了自己的高水平。好吧，朝闻体坛，我们来关注足球方面的事儿。昨天亚足联北京赛区考察工作会在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北京赛区组委会办公区召开，亚足联代表戴胜英、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秘书长何喜一行听取了北京赛区筹备工作进展汇报。那么会上呢，亚足联代表戴胜英介绍了亚洲杯赛事有关情况和亚足联的有关工作计划。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就赛事整体筹备情况也进行了介绍。第18届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呢，将于2023年6月16到7月16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苏州10座城市举行。预计将会有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国际官员、赞助商、媒体记者、电视转播商、市场合作伙伴、志愿者等等，大约6万多人参与其中。那北京赛区呢，作为主赛区，将会承担本届亚洲杯的开闭幕式以及决赛等等重要的赛事活动。 另外呢，在为了推进这个2023年亚洲杯的筹备工作，确保比赛场地、训练场地的基础设施顺利的建设，戴胜英一行是28号、29号到北京市，有关推荐训练场地和部分酒店也进行了考察，而且呢，对于咱们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改造复建工程的进展也进行了实地的考察。相信呢，咱们也可以兑现北京的承诺，为实现亚洲杯圆满、精彩、安全、有序的办赛目标来贡献北京力量。 不知道到了2023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在疫情防护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呢，这些的大赛啊，包括一些大型的活动都能够顺利的举行。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傍晚6点半，北京国安队将会迎战大连人啊。在昨天赛前，主教练比利奇是带着门将侯森来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啊。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平台中啊，6645说了，国安队现在联赛进球有点少，但是按照玄学啊，按照玄学，这场球、 一说到玄学，这事肯定就不靠谱了。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咱就把它归咎为玄学，是吧？看看能不能按照您的玄学，今天的比赛有进球能进俩。当然呢，在赛前比利奇也是提到了球队的一些备战的状况，同时呢也解释了球队不会再有在这个阶段不会再有新人加盟。 上一场比赛我们跟上海海港队比赛的时候，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还都是比较积极的。然后呢，昨天我们是首发的队员进行了康复训练，然后没有首发的队员呢进行了正常的一个康复训练。今天呢，全队会一起到场地上为明天的比赛做最后一个准备吧。明天呢也是一场重大的比赛，因为比赛越来越少了嘛，越打越少，所以我们很需要对每一场比赛去取得分数，为争取让自己留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对第四名的争夺，应该说是很激烈。可以说5支队伍都有机会。这样的话呢，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需要尽可能的去赢得更多的分数。明天我们的对手也是很有实力的，在第一场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要赢他们不容易，需要很多的那个努力。 就像我以前说过一样，队里确实是不管伤病还是有些球员不能归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所以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拼搏、努力工作，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达成我们的目标。可能从纸面上来看，我们国安可能更占点优势吧。但是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足球里面就是这样，你要在场上见真章吧。我希望我们的球队明天比赛的时候能够拿出最好的水平来去拼这三分。应该说我觉得比较肯定吧，现在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用手头上这些，也就是说进入这个集中比赛的人员来完成所有的比赛吧。我不觉得会有能够改变的这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发生。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23岁的朱雪莹，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届奥运会。她在国际大赛当中的最好成绩是2018年的圣彼得堡世锦赛的女子个人网上银牌。那么在她年纪小的时候，是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女子个人网上的金牌获得者。 7月30号，东京有名体操馆，东京奥运会蹦床女子个人项目决赛，中国选手朱雪莹、刘玲玲双星闪耀，她们以头两名的身份挺进决赛。决赛开启，资格赛成绩全部清零，选手又站在同一起跑线，并且决赛只比一套动作。 你看蹦得有多高，前屈两周540，屈两周180，直两周720，结束，稳健。它就像一只海燕一样翻飞着。 选手的得分不断刷新着榜首的名字，朱雪莹和刘玲玲都拿出了最高难度动作。当朱雪莹的成绩来到第一时，这枚金牌已经被中国队锁住 在空中啊，像一根针一样，因为它本身线条要很长。第一，朱雪莹提前为中国体操锁定了一枚金牌。前去两周180，去两周540，迟两周720结束。中国姑娘，无论是刘玲玲还是朱雪莹，真是好样的。 最后出场的刘玲玲只需要为证明自己而战，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奥运而战。最终她拿到了56.350分，获得银牌。 亚军中国女子蹦床在东京奥运会上包揽了金银牌。 肯定是很激动的，因为能上奥运会一直是我的梦想，然后今天其实都表现得不错，我觉得自己做到了80%的水平了吧，我觉得已经是很满意了。 资格赛排名第二的中国选手朱雪莹56.635分获得金牌。 我在动作的技术分上面平常会偏高一些，不管是谁拿冠军，只要中国队赢了就很开心，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自己能拿到这一块金牌。我觉得最近的训练练得比较踏实，而且我虽然紧张，但是我没有过多的杂念。 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3年，继2008年何雯娜夺冠之后，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朱雪莹也成了中国队第四位蹦床奥运冠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 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进入了节目的第四个时段，我们这个时段除了去关注中超赛场当中昨天已经打完的比赛以及今天即将上演的比赛之外呢，也会去跟大家进行话题的互动。不要忘了今天的两个话题，东京奥运会赛程近半，中国军团老将新人哪些选手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还有就是今天晚上比赛战大连，国安能否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呢？ 先把目光集中在昨天广州赛区啊，来看一下中超第十轮比赛的赛事。其中有一场比赛也被称作是广东德比，那就是深圳和广州队之间的较量。开场不久呢，深圳队就利用任意球的攻势当中呢，是由阿奇姆彭破门，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此后呢，埃克森的进球也是被先判罚犯规，进球无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持续守势的深圳队突然被阿奇姆彭的这个突破所带动了，郑达伦接郜林的助攻头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的补时阶段，埃克森在禁区内摆脱郜林时被郜林放倒，裁判判了点球，埃克森呢是操刀主罚命中。而在最后时刻呢，这个郜林也是在角球当中头球攻门，帮助深圳队反超比分2-1，深圳是战胜了广州。 另外一场比赛是在广州城和青岛之间展开，最终广州城队4-2战胜对手。这场比赛上半场登贝莱助攻迪亚哥破门，叶楚贵再下一城，下半场朱建荣梅开二度扳平比分，吉列尔梅呢随后点球再次帮助广州城队领先。广州城后场断球反击，卡尔多纳禁区中路的射门得分，广州城因此4-2战胜青岛。最终呢，这也是广州城在七轮比赛当中迎来的首场胜利。 另外在山东这边山东泰山在大学生中心体育场对阵河南嵩山龙门，上半场费莱尼是打破了僵局，随后呢费莱尼罚丢了一粒点球，不过呢郭天宇在下半场比赛头球扩大比分，山东队是2-0战胜了河南。沧州雄狮和重庆两江竞技的比赛最终是战成1-1平。 是，除此之外呢，昨天上海申花官方也宣布，随着新外援敦比亚的到来，经过调整之后，金信玉撤销报名，并于昨天下午离开了苏州赛区，返回上海。金信玉是2019年7月加盟申花，代表申花各项赛事共计出场30场，打入15球。2019年足协杯决赛，他为球队首开纪录，帮助申花夺回了足协杯的冠军。那也有消息说呢，因为金信玉重伤之后没有找回状态，申花决定调整外援。还有也有报道说天津也有意去引进他，不过最终呢这位球员还是选择自己休息半年。 休息半年，就是这半年谁给钱呢？申花给钱？ 难道不是自掏腰包吗？难道还要俱乐部给钱吗？ 那当然了，你和俱乐部是有工作合同的，所以申花 撤销报名了吗？但是合约在身。 对，没有解约呀，撤销报名依然是这个申花的人。 还有这么好的工作呢？ 就 带薪休半年假。 对啊，就比如说像费尔南多，是吧？咱们的这个费尔南多在纳乌11号球衣都给了新的席尔瓦了对吧？ 人还没来呢，工资先发着。哎呦，这工作真好。 来看一下两个组的积分哈，在 A 组这边呢，山东泰山是积21分，排在小组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深圳，第三是广州，第四是广州城，5-8是河南嵩山龙门、重庆两江竞技、沧州雄狮和青岛。B 组这边呢，比 A 组现在少两轮比赛啊，因为今天将会进行第十轮，而且我们还有一轮比赛，因为苏州天气延期了。现在上海海港是积16分排在第一，长春亚泰积15分排在第二，上海申花积15分。排在第三，河北队积14分排在第四，目前的国安队是积11分排在第五位，6-8位分别是武汉、天津金门虎和大连人。今天呢，咱们就将会面对着目前在整个联赛当中积分排在最后一位的大连人队了。 这场比赛是在晚间的6:30进行，这个比赛时间也太奇怪了，是让我们看这场比赛下饭吗？ 那希望国安队能够有好的表现，让咱们大家伙儿 多吃一碗， 多吃一碗饭。另外呢，也有家里人说了，国安进一个球就来一瓶啤酒。 行啊， 哎，反正也是个周末，是吧？哎， 可以放松一下， 多喝几瓶也没啥关系。 对，那这场比赛呢，到时候王毅也会坐镇直播间为大家带去赛事的转播，因此今天晚上金哥呢就是少了半小时。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在外援这个方面呢，大家哈也是在点评，就包括咱们的金民哉啊，包括已经转会卖给河南嵩山龙门的舒尼奇呀、啊。甚至呢像四九城 VIP 也在说现在咱们在其他联赛当中签外援总比上中甲划了一个是不是能够靠谱一点， 就还是外来的好。 毕竟中甲呢它还是一个低级别的联赛，是吧？你从其他的联赛当中葡超再差它是不是这水平也应该跟中超差不多。当时是一个思路，不过你要换一个角度呢，你不管说从中超隔壁那屋划了还是从中甲从下边的联赛当中滑了，来了之后就能用啊，这几轮比赛他就能踢呀、啊。现在呢，咱们的外援他需要经过隔离啊，需要在一段时间和球队重新的磨合，才能够代表国安队出战，所以短期还是用不上。我们也是在昨天夜话节目当中呢连线了天鹰，那大家一直特别期待天鹰对于咱们国安队的点评，一起来听一听啊天鹰的分析。上一场呢对海港，咱们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啊，现在人员呢是在慢慢的恢复齐整当中，而对阵大连人他也觉得大连人其实在防守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啊，咱们有机会。 之前的国安队啊，就是大家可能发现国安队有一个特点，就是真是陷入低谷的时候啊，国安队往往在所谓的最低谷的那一场比赛当中会有所反弹，就是咱们国安队从来都有一个风格，就是说我不会在低谷里老在那站，然后呢所以说上一场比赛呢国安队在踢这个上岗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太不好打了，对吧？前面是一平一负啊，平这个天津，然后输给了长春，这两个球队都没拿下来。那踢上岗，大家赛前都认为叫少输当赢，大家觉得不丢五个，不丢三个，咱们就赢了。结果那场比赛其实可能是国安队最近三场比赛踢的最好的一场，就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咱们其实跟上岗的比赛没有处于很大的下风，而且没有给对手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其实证明了国安队还是能够把比赛打得好的。而且有两点大家可以关注到，第一点就是国安队整体的人员变化其实比原来情况要好了，就是尽管外援还是没有回来，对吧？但是我们发现像那个王刚啊、李磊啊这样的队员，伤病比较多的队员可以稳固的来比赛了。另外一个巴肯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替补出场，现在又是逐渐的在替补出场，可以慢慢的活动开了。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特别高兴的一点，就是看到了朴成跟杨帆的出场。这两个队员特别是杨帆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面的出场，解放了这个于大宝，让我们在锋线上有一个变招。另外朴成的出场在我们中前场其实是第一可以让西哲更多的休息，第二朴成本身是一个可以创造出机会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员的变化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发现国安的这个主教练，我们看到在此之前大家其实特别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主教练比利奇是不是哎呀对球队不是很了解，是吧？或者说对球队的情况就是说别这么僵化。结果你发现上一场比赛其实他的变化、战术应用包括这种战术的这种想法还是很多的，另外效果也是不错的。综合而言我觉得呢国安队这两点出现之后对于未来的比赛其实是有帮助的。咱们的对手啊，你看到这个大连的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就是大连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国安的状态还要差。这是我们看到大连之后唯一可以欣慰的，我们是一支争冠的球队啊，我们要把心态要调整好。但是大连人的特点，你看他的比赛过程当中啊，上一场他跟河北输给了河北，打平了武汉，然后输给了申花，然后输给了上港，你会发现他有个问题，这队守不住，他不见得能够进球，但他百分百会丢球。这个大连人的问题就是防守的问题。我觉得哈，对于国安来讲，国安特别怕这种进攻有风格的球队，你一旦进攻有风格，你这个国安队踢起来就会特别难受。哪怕你这个前锋线哈，咱不说别人，你前锋线就是哪怕你说你有个谭龙啊，对吧？你有个谭龙都能让国安特别别扭。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认为恰恰是对手防守不好，进攻有限，给了国安队机会。当然了，大家也老说我一直很乐观，是吧？我现在也要让自己变得不乐观一点。 天鹰最后说要让自己变得不乐观一点， 不乐观还说了那么多， 就我怎么没听出来天鹰？ 我也没听出来。 不乐观的。 说了半天，这个说人 就不是一支什么强队，说了半天，说了说咱们有这风格啊，这个总是能在逆境当中那打回来，就没听出来他有什么不乐观的。 嗯、 我就觉得他这么一评论，国安今天晚上起码2-0啊。 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这场球，你没有理由再说不好打了。 对，你看这个排名，嗯，今天晚上对手大连人都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垫底的。 对啊，你要说这个队，你要再说不好打，啊， 就不要打了，回来吧。 那就 回来吧。 对，那就踏踏实实整上打保级组是吧？ 也别争什么四了，甭去较那个劲儿了。 对， 嗯。还有这个看看微博微信上啊，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都有哪些的看法、 嗯、 也可以为国安加加油。 另外呢、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两个话题是吧，一个呢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国安和大连人的这场比赛、 嗯、 国安队能不能够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呢？我毕竟是有三场球不赢球了、 嗯、 啊，即便是之前击败河北队那场比赛也是靠两个点球，所以在最近的四场比赛当中，咱们只有在最后时刻于大宝那个头球这么一个运动战进球。那今天面对大连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您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另外的一个就是奥运会打到现在一周的时间了，最让您眼前一亮的运动员是谁？ 嗯，志宏春秋就说，让我眼前一亮的女运动员是杨倩，男运动员是汪顺、 啊、 哎，也都是这个金牌获得者。 其实另外呢也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发来说，最让他眼前一亮的运动员呢是这个申丽君 啊。 其实申丽君的这个经历啊，如果大家要去回顾是非常让人感动、 嗯、 是吧。 很多运动员不光是取得好成绩，背后这个故事啊，也完全足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电影儿。 哎， 嗯，这边贾古安他说，王毅，你看安德森、 嗯、 奥利维拉、希尔瓦，从名字上来看呢，他有成为球星的基础。 安德森、奥利维拉、希尔瓦一下得买了三个特别有名的外援。 对，他们这名字好像是自己的名字加上。妈妈的姓都、妈妈的姓氏都加进去了， 父亲的姓氏是吧，妈妈的姓氏、 嗯、 自己的名字，有的还有就是这个家族的姓氏、 啊、 反正特别特别长啊。 嗯， 反正比如说贝利啊，你一看他的名字看完了之后，你发现就没有贝利这个词儿， 一老长串的啊。 哎， 嗯，这边关老爷说、 嗯、 这天音这哪儿分析啊。这不叫分析啊， 对，要保持这样这个乐观的心态是吧， 也挺好的， 来关注咱们的比赛。 嗯，天长梦想家说，昨天女篮比赛呢，要是能现场看的话绝对值回票价了啊，最后那15秒看得我手都抖了，没那么紧张过的。不过呢也得说说咱们这个失误呢还是有点多，我们还是得改一改这个一领先就断电的毛病，赢了就是厉害，但是毛病还是得改。 嗯，另外刚才呢也有家里人在问哈，咱们新引进的席尔瓦啊所效力的这一支球队在葡超嘛， 嗯， 一号线说葡超这队现在什么水平，欧冠八强还是四强？ 哟 啊，葡超呢确实有个在欧冠特别厉害的队， 嗯 啊，比如这个队叫什么葡萄牙体育是吧、 嗯、 比如叫本菲卡波尔图，但是跟咱这屋呢没啥关系。咱们的球员呢来自于法马利康，这个队呢就是现在排在葡超的第八位。 一共有几支队伍？ 18支队伍。 哦，那还行吧。 因为现在葡超一场没打，他按照姓氏笔画排的。 哎呀，太严了。 开玩笑，开玩笑。在上个赛季当中呢，法马利康是排在了葡超联赛的第9位。 嗯 啊， 嗯嗯，不管怎么样，现在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就希望这位席尔瓦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也别闲着啊，保持好自己的一个体能状态，希望来了就能用、 嗯、 来了就能进球。 对，另外呢杨洋洋也提到哈，包括一号线也提到朴成，在朴成恢复之后呢，其实对于比利奇中场是有更多的人员调配的，在目前这么密集的赛事情况之下，是不是在面对大连人的比赛当中也做出一些人员的轮换，让大家相对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能状况，因为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咱们的人员轮换幅度并不算很大、啊、 嗯，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说到眼前一亮的运动员，那除了石志勇还有谁呢？也是一位老将了 啊， 看来这位朋友也是一个举重运动爱好者。 确实石志勇很厉害啊， 就是你就觉得他比赛的时候呢 特稳当， 就没有什么悬念， 嗯、 是吧、 嗯？这举重赛场上的很多老将给人的这种感觉都还是挺稳的啊。 嗯、另外呢、 嗯， 变形擎天柱啊，说眼前一亮的运动员呢是14岁的跳水小将全红婵。 嗯。啊、嗯。 还有杨洋洋说眼前一亮的是最有激情的女篮，昨天最后一分钟惊心动魄。美少女呢就把这个眼前一亮的运动员呢是说咱们那个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队， 嗯， 哎，夺冠的时候看得我热泪盈眶， 嗯嗯。 其实现在这笔划了，因为咱们今年这个冠军也挺多的， 是， 所以挑选眼前一亮啊难度比较大，就有点像，咱们昨天送小红花那个状态， 没错，哎呦，这还有这个奥特曼大挑战，忘了跟大家说了啊！ 嗯、 奥特曼大挑战还在继续当中啊！我们的主持人每天都会化身奥特曼去挑战一个热门的项目，完成一个一分钟趣味运动挑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家拍一个呢，就可以发到这个抖音的平台当中。千万要记得就是要带话题标签，这个标签就叫做奥特曼大挑战。 哦、 然后发完之后呢，也一定要记住要艾特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上之声，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可以收到了，到时候呢也有机会去赢取纪念礼品。 嗯，另外这边呢6645非常有意思，说咱自个儿加队伍不听听咱自己人夸，还指着外人夸咱啊。 啊，这倒也是了、 啊、 自己都不夸、啊、这 对 别人也更不会夸了。 嗯，但是现在反正成绩不太好，夸的这个信心也不大足，是吧？ 不是底气不太强、 嗯、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去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什么时候去支持呢？困难当中才能见真情啊。 嗯 嗯，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讲呢，就是国安队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你说他很强他也达不到一个很强的地步，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我们都是在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呢，把自己的传控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现在呢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带动这一支球队，球队缺少了核心发动机，这也是目前现在我们感觉啊整个的运转不够良性的一个原因，是吧？ 嗯， 但是另外你说这支球队人员配备不够强吗？咱们是有很多的国脚的，所以我觉得比利奇他对于现在球队的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客观，他说球队现在就是争夺苏州赛区的第四名、 嗯、 就如果我们有超级外援肯定是能够进入苏州赛区，就是争前两名这样的一个行列，甚至在联赛当中咱们去争欧冠这个亚冠， 嗯， 有机会冲击前三这样的一个行列，但是在没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呢，把目标要是定得太高是不是也不太现实。 嗯，6645就说国安现在是真的困难，也需要球迷和媒体的鼓励，所以夸一夸、 嗯、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那也得夸。 吴孟生说了，国安的球员现在需要休息，可是转念一想，这要都休息了谁踢呀、啊、咱没人了。 对，关老爷还说呢，说这个可是夸和吹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其实咱们绝对没有在吹、 啊、 咱们没有说我们的实力有多么强劲、 嗯、 我们还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和水平的、嗯、只不过我们现在呢希望球队可以在刚刚有朋友说玄学层面啊，或者说呢、 哦、 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能够再改善、 嗯 嗯、这个不叫吹吧。 还有这个 The Three 这位朋友说，那眼前一亮的奥运选手、 嗯、 是吧，那必须是女子蹦床冠亚军朱雪莹和刘玲玲啊、嗯、 对， 说在天上两只翻飞的大红凤凰， 嗯， 还不灵不灵的那种 闪闪亮亮的 啊。 嗯，北京评书人说眼前一亮肯定是咱北京孩子张佳琪呀、 嗯、 他就住我们家对面，哎呦是邻居呢、 哦、 嗯嗯嗯嗯，还有朋友说眼前一亮的还是国羽，虽然开赛之前呢不太被大家看好，好多人还会认为说是不是日本队这一次会包揽这个五枚金牌，没想到呢我们这一次啊国羽还是挺给力的。 嗯，滑了滑了咱们把日本的选手全都给压下去了， 对， 是吧？啊，吴孟生则提醒大家哈，今天上午的10:43游泳赛场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值得关注，咱们的选手、 嗯， 仰泳的徐嘉余，蛙泳的严子蓓，蝶泳的张雨霏和自由泳的杨俊轩，现在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就是咱保持的。 嗯嗯，米兰混， 特别期待哈，能够再拿到泳池当中的一块金牌。 嗯， 那说到这个泳池里边，很多朋友都在提汪顺啊，说眼前一亮的必须，而且只有汪顺。 嗯嗯，这边呢还有 Tony 伟也在说到关于国安队的引援的情况，说咱呀是不是应该引进个入境不太困难的、 啊 这个、 对，还有人问说今天新援能不能上呢？ 对，说就是现在人在葡萄牙呢、 嗯、 是吧，咱应该引进一个不用说考虑入境问题的， 那就是在国内的 来之即战的。 哎呦， 哎，比如说从隔壁那楼直接到这楼的， 嗯 啊，你像保利尼奥是吧，河北队的保利尼奥就从河北队住的这个楼，哎，直接呢收拾收拾行李拖着箱子搬到上海海港那个楼里、 嗯、 在一周之内就和咱国安踢两场球， 这不是没那么好事儿，没那么多好事儿吗、 啊、对，确实从几个层面吧，一个层面呢在中超的竞争行列当中，肯定中超的对手 不会放， 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球员啊转给自己直接的竞争对手、 嗯、 是吧，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现实的情况。另外的一个呢，今年的外援引进整个俱乐部还是把所有的这个权力交给了主教练比利奇，因为对于比利奇教练来讲，既然你信任他，而且呢比利奇教练也在球队当中，你说这么长时间他没有什么人员齐整的时候啊，把这个人员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他，那他在中超的外援的筛选上能够还有自己的思路吧。 嗯 啊，只能是说希望比利奇教练自己做的决定啊，在后面的时间里面自己能够承受这个决定，能够带领球队。 你怎么越说越往那方面说了、 哎、 往那头说了 说 得拉回来、 哎、 比赛在今天晚间的6:30打响、嗯、我们会进行转播的，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对，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共同的在随后时间里面来关注奥运会赛场当中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 嗯、 有很多的项目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对，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今天上午的10:43，刚刚有朋友说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下午的1:30呢翻板女子 RSX 级的奖牌轮卢云秀也会登场，那还有比如说这个举重男子81公斤级决赛，老将吕小军也会出战。 嗯 还有 蹦床、 这个、对蹦床的比赛，董栋和高磊也会携手出战。下午3:00呢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石梦瑶会携手队友陈东琪出场。晚间的7:30羽毛球男双决赛，刘雨辰李俊慧也会登场。还有就是重头戏来了啊，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的这场对决是在晚上的8:45、 嗯、今天呢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啊，希望我们大家呢共同着随着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来关注奥运会的进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体育广播随后的节目， 晚上夜话见。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0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00，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00到9:00，中午12:00到12:30，傍晚5:00到7:00和晚上9:00到10:30，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